你好，我是胡峰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领域、知识与体系。今年年初，我学习了梁宁的产品思维课，其中有一篇叫《点线面体的战略选择》，我觉得特别有感触。虽然是讲产品，但假如把个人的成长当成产品演进一样来发展，会有一种异曲同工、殊途同归之感。在我工作的经历中，就曾碰到过这么一个人，他一开始做了几年开发，从前端到后端，后来又转做测试，接触的点倒是不少，但是没能连接起来形成自己的体系。那他个人最大的价值就局限在最后所在的点上了。其实个人的成长有很多方面，但对于程序员的成长，最重要的就是知识体系的构建，这其中就是一个点线面体的演进过程。下面我会结合自己的成长路线来梳理一下这个体系的建立过程。进入任何一个知识领域都是从一个点开始的。在文中我也绘了一张图，展示了我从大学进入软件开发领域所接触的一系列的点。我将其从左到右按时间顺序排列，红色的部分是目前还属于我掌握与了解的领域，其他灰色的部分则是要么被时代淘汰了，要么已经被我放弃了维持与更新。我入行的年代流行的是 CS 架构的软件开发模型，当时客户端开发三剑客是 PB、VB 和 Defi， 而我只是顺势选了其中的一两个点，然后开启了程序员生涯。没过两年 BS 架构开始流行，并逐步取代了 CS 架构，与我只是因为研究生阶段学校开了一门面向对象语言课，老师用 Java 做教学语言，所以我后来就又顺势成了一名 Java 程序员，而又只是因为 Java 的生命力特别旺盛，所以也就延续至今。早些年前后端还没太分离时，因为项目需要，所以我又去设立了一些前端 JS 开发，之后移动互联网崛起，又去学习了一些移动开发的东西，再之后就是 ABC 的时代，就又被潮流裹挟去追逐新的技术浪潮。如今回过头再看，每一个技术点似乎都是自己选择的，但又感觉只是一种被趋势推动的一次次无意捡起，有些点之间有先后的承接关系，而更多点都慢慢变成了孤点，从这片技术的星空中暗淡了下去。在你入行后，我想你可能也会因为时代、公司或项目的原因，有很大的随机性去接触很多不同的技术点。但如果你总是这样被客观的原因驱动去随机点亮不同的点，那么你终究会感到有点疲于奔命，永远追不上技术的浪潮。当形成的点足够多了后，一部分点开始形成线，而另一些点则在技术趋势的演进中被自然淘汰或自己主动战略放弃。那你到底该如何把这些零散的点串成线，形成自己的体系与方向呢？如文中我的一个成长 T 线图，它串联了如今我沉淀下来的和一些新发展的点。我从成为了一名 Java 程序员开始，在这条 T 线上先向下走，专注于解决业务需求碰到的技术问题，先自然的要向下至少走一层，接触 Java 的运行平台 JVM，而又因为早期做了几年电信项目，要和很多网络设备通信，接触网络协议编程，后来又做了即时消息领域的工作，网络这一块就又继续增强了。而网络编程依赖于操作系统提供的 IO 模型和 API， 自然绕不过 OS 这一块。在 Java 领域走了多年以后啊，以前涉猎的技术点就逐步暗淡了，而再从程序员到架构师就开始往上走，进入更纯粹的架构与设计领域，在更宽的范围和更高的维度评估技术方案，做出技术决策与权衡，设定技术演进路线。但是再好的技术方案，再完美的架构，如果没有承载更有意义的业务与产品形态，它们的价值和作用就体现不了。所以不可避免再往上走时，就会去了解并评估业务与产品，关注目标的价值、路径的有效性与合理性。在整个纵向的技术线上，最终汇总到顶点，会形成一种新的能力，也就是我对这条纵向线的掌控力。到了这个点后，在这个可以横向发展如图中，也就有了新的能力域、领导力和组织力。一个个点构成了基本的价值点，这些点串起来就形成了更大的价值输出链条。在这条路上，你也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T线，当这条线成型后，你的价值也将变得更大。线的交织将形成面。当我试着把我最近6年多的在电商客服和即时通讯领域的工作画出来后，它 它就织成了文中的工作面的分层图。我从最早的聚焦于某个业务点和技术站，逐步延伸扩展到整个面，因为 IM 这个产品本身具备很深的技术站，而且也有足够多元化的应用场景，这样整个面就可以铺得特别宽广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已经在这个面上耕耘了6年多之久。但事实上，我并不掌握这个面上的每个点，整个团队才会分布工作在整个面上。每个个体贡献者也只会具体工作在这个面上的某个或某些点，但我们需要去认清整个面的价值体系，这样才能更好的选择和切入工作的点，创造更大的价值。而有时候我也了解到有些程序员的一些说法是这样的，在相对传统的行业，做偏业务的开发，技术站相对固定且老化，难度和深度都不高，看不到发展方向，期望找到突破口。若你也出现这样的情况，那就说明你从事的业务开发，其单个技术点的价值上限较低，而选择更新更流行的技术，你就是期望提升单个技术点的价值，但单个技术点的价值是相对有限的。反过来，如果很难跳脱出自身环境的局限，那么也可以不局限于技术，去考虑这些传统的业务价值。从技术到业务，再上升到用户的接入触达，考虑产品的场景、形态和人群是如何去为这些用户提供的服务产生的价值。当你对整个业务面上的价值点掌握的更多，能抓住和把握核心的价值链条，去为更广更大的价值负责，那么你就能够克服自己成长发展困境，找到另外一条出路了。同时，你也为自己织就了一张更大的领域之网，在整个面形成了一个领域，在这个面上你所能掌控的每条线就是你的体系，在这条线的点上你解决具体问题是做解答题，但在整个面上你选择线是做选择题。体是经济体或其中的单元，体的面附着在什么体上决定了它的价值上限。如果体在高速增长并形成趋势，你就可能获得更快的发展。从电力时代到信息时代再到智能时代，互联网、电商、移动互联网，这些都是体的变化。今天互联网行业的软件工程师，他们面临的挑战和难度不见得比传统的机械或电力工程师更大，只不过他们所从事的点、所属的面附着于一个快速崛起的体上，获得了更大的加速度。体的崛起是时代的机遇。总结来说，就是在领域知识体系中，点是利器，线是路径，面是地图。而就我们个体而言，点是孤立知识点的学习掌握，而线是对这些点的连接，面则构成了完整的知识体系网。以上就是我建立知识体系并形成自己领域的思考。而在每个不同的阶段，你都可以先做到心中有图，再来画线，然后再在每个点上